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2章从火中归来第127集。 我不去，我不需要去校医院，我不想去。 哈利语无伦次地说着，想从托福迪教授手里挣脱出来。托福迪教授已经扶着他离开礼堂走进门厅，正十分关切地望着他，同学们都在周围看着。 我没事，先生。 哈利结结巴巴地说，擦去脸上的汗水。 真的，我只是睡着了，做了个噩梦。 考试压力。 老巫师深表同情地说，用颤抖的手拍了拍哈利的肩膀。 确实会有这种事，年轻人，会有这种事。好了，喝杯水，清醒清醒，也许你就可以再进礼堂去。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也许可以好好的完成最后的答题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哈利胡乱地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不，我已经答完了，能答的都答完了，我想。 很好。 老巫师温和地说。 我去把你的考卷收起来，我建议你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下。 我会的。 哈利拼命点着头说。 非常感谢。 老人的双脚刚跨过门槛走进礼堂，哈利就奔上大理石楼梯，顺着走廊飞跑起来，惹得旁边那些校象都低声责骂他。他又跑上几段楼梯，最后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校医院的双扇门。庞弗雷女士正用勺子把一种蓝晶晶的液体喂进蒙泰张开的嘴里，她惊得尖叫起来。 波特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 我需要见麦克教授。 哈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感觉肺都要爆炸了。 快，情况紧急。 他不在这儿。 庞弗雷女士难过地说。 今天上午他被转到圣王哥医院去了。这把年纪了，怎么经得起被四个昏迷咒击中胸口？没要了他的命就算奇迹了。 他走了？ 哈利震惊地说。病房外面的铃声响了，他听见远处楼上楼下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拥进走廊时发出的喧闹声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望着庞弗雷女士，心头袭来一阵恐惧。没有人可以告诉了，邓布利多走了，海格走了，他原以为还有麦格教授，虽然他脾气暴躁，态度强硬，但总是可以信赖，总是在他们身边。 你感到震惊，我一点也不奇怪，波特。 庞弗雷女士说，脸上现出一种强烈赞同的神情。 他们别以为在大白天也能当面击昏米勒娃麦格，懦夫行为，不是别的，纯粹是卑鄙的懦夫行为。要不是担心我走了以后你们学生会出事，我早就用辞职来抗议了。 是啊。 哈利茫然地说。他漫无目的地走出校医院，走进拥挤的走廊，站在那里，被人群冲得东倒西歪。恐慌像毒气一样在他体内弥漫，他觉得大脑晕乎乎的，无法考虑该怎么办。 罗恩和赫敏。 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说。他又跑了起来，推开那些挡路的同学，不理会他们愤怒的抗议。他冲下两层楼，来到大理石楼梯顶上，只见罗恩和赫敏正匆匆朝他走来。 哈利。 赫敏立刻叫道，看上去非常害怕。 出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你病了吗？ 你去哪儿了？ 罗恩问道。 跟我来。 哈利赶紧说道。 快，我有真事要告诉你们。 他领着他们跑过二楼的走廊，朝一扇扇门里张望，最后找到了一间空教室，一头钻了进去。等罗恩和赫敏一走进教室，他就关上门，靠在上面，望着他们俩。 伏地魔王抓住了小天狼星。 什么？ 你怎么会？ 我看见了，就在刚才，我考试时睡着了看见的。 可是在哪儿呢？怎么抓住的？ 赫敏说，他的脸都白了。 不知道。 哈利说， 但我很清楚是在哪儿。神秘事务司里有一个房间，里面都是架子，架子上放着那些小小的玻璃球，他们在第97排架子的尽头。他想利用小天狼星从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在折磨小天狼星，说最后要杀掉他。 哈利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膝盖也在颤抖，他走到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，努力让自己镇静。 我们怎么去那儿呢？ 他问罗恩和赫敏，片刻的沉默，接着罗恩说， 去哪儿？去神秘事务司啊，去了才能救小天狼星。 哈利大声说。 可是哈利， 罗恩底气不足地说。 什么？ 哈利说，他不明白他们俩为什么都呆呆地望着他，就好像他叫他们做的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。 哈利， 赫敏用战战兢兢的声音说， 伏地魔怎么可能进入魔法部而不被人发现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 哈利吼道。 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那儿？ 可是哈利，好好想想吧。 赫敏说着朝哈利面前跨了一步。 现在是下午5点，魔法部里肯定到处都是工作人员，伏地魔和小天狼星怎么可能进去而不被人看见呢？哈利，他们大概是全世界被头号通缉的两个巫师了，你认为他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一座满是奥罗的大楼吗？ 我不知道，也许伏地魔是用了隐形衣什么的。 哈利大声说， 反正神秘事务司里总是空无一人，每次我去。 你从来没去过那儿，哈利。 赫敏小声说。 你不过是梦见了那个地方。 不是普通的梦。 哈利冲他嚷道，站起来也朝他跨了一步。他真想抓住他使劲晃一晃。 那你怎么解释罗恩的爸爸那件事？那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知道他出了意外？ 他说的有道理。 罗恩看着赫敏轻声说。 可是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赫敏烦躁地说。 哈利，小天狼星一直都在格里莫广场，伏地魔怎么可能抓住他呢？ 小天狼星大概吃不消了，想出来透透新鲜空气。 罗恩说，声音里透着担忧。 他一直想逃离那座房子，有好长时间了。 可是为什么？ 赫敏追问道。 为什么伏地魔要利用小天狼星去拿那件武器，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？ 不知道，可以有一大堆理由。 哈利冲他嚷道。 可能伏地魔不在乎小天狼星是不是会受伤。 你知道吗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 罗恩压低声音说。 小天狼星的弟弟是食死徒，对吗？说不定他把怎么拿到那件武器的秘密告诉了小天狼星。 是啊。所以邓布利多才一直坚持把小天狼星锁在家里。 哈利说。 原谅我这么说， 赫敏喊道， 但我认为你们俩说的都没道理。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，没有证据证明伏地魔和小天狼星确实在那儿。 赫敏，哈利看见他们了。 罗恩冲他吼道。 好吧， 赫敏说，看上去又害怕又坚决。 我不得不说。 什么？ 我不是在批评你，哈利，可是你确实有点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认为自己有点救人上瘾吗？ 他说。哈利狠狠地瞪着他。 救人上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你。 赫敏看上去更加惶恐了。 我的意思是，比如去年在湖里三强争霸赛的时候，你不该。我的意思是，根本用不着救那个姓德拉库尔的小姑娘，你有点头脑发热。